下午四点，米拉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同较为和暖。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112点，跌103点，成交金额86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安石 A50 中国13.08元，跌2仙。南方 A50 13.86元升2仙，中国平安83.35元升4毫，腾讯控股126元跌8元，盈富基金24.35元跌0.5元，中移动96.5元跌9毫，建设银行6.39元跌2仙，友邦保险44元升1毫，中人寿30.55元跌1毫，汇丰控股70.85元跌4.5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1.767，瑞士法郎7.608，澳元6.307，加元6.472，新西兰元5.998，欧元9.1363，每百日元对港元6.6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79.911。日经平均指数报16,795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1,348元，跌11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8.48美元，卖出1,22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段就曾经就发生过交通意外嘅。而家意外事故啊清咗场，不过消散紧嘅龙尾咧，都去到污水处理厂嘅。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由大埔滘一路去到污水处理厂段咧，交通都仲系比较挤塞，咁塞紧车朋友就要忍耐一阵间啦。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港岛鲗鱼涌嘅芬尼街咁啊，因为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啊，由而家去到6点钟，咁啊部分嘅芬尼街咧系会临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塞到去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嘅啫。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龙翔道星河名居去观塘、粉岭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就系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咁敬请各位按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如果 如果命女早注定分手呢，就无需假意挽留啦，爸比。 唔系咧 ，Johnny， 其实我冇嘢噶。 仲话冇嘢？我次次望真你，你眼光中都系带泪噶。 咁系因为我见到我偶像，实在太感动啦。 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我 Johnny 燕， 仲有我林慧， 约埋谭校长一齐， 这里找共鸣。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 使用道路勿分心。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上一次出唱片已经是八年前的了，他的名字叫做 Damien Ryan， 来自爱尔兰的一位 singer-songwriter， 最新的大碟叫做 My Favorite Faded Fantasy， 里面有这首精彩的上榜歌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 Wherever you go well, I can always followFeed this real slow. If it's a lot to swallow, if you just wanna be alone, well, I can wait without waiting. And if you want me to let this go 比以前的作品呢，他的沧桑味道呢减低了很多，但仍然都是非常之动听啦，同埋好浪子 feel 啊。这个礼拜呢轻轻升多一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殿军之作 Damien Rice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 Hong Kong Top 10李志刚环球榜来播出。 就五点 二啊！哇，好大声，我 headphone 系啊， 刘伟恒不嬲都系听好大声噶佢。 刘伟恒啊，你唔好再系咁样啦， 对耳仔唔好啊，咁样。 你对我嘅耳仔唔好， 一系你就拧翻细 啊！你手尾好唔好啊，刘伟恒啊？喂，我想讲一样嘢，寻日咧我就俾一个无谓嘅朋友咧就 tag 我喺 Facebook 嗰度。 吓， 即系开头讲下啲无谓嘢先，我想咁咧系，我觉得几值得做嘅呢件事。咁嗰个无谓嘅朋友叫侯家明啦， 佢做啲咩无谓事啊？ 因为我其实十年都唔会 check 一次咧，其实 Facebook 咪有一个，如果人哋 tag 你嘅话，咁你咪要 approve 咗先可以喺你嘅 timeline 度 show 啲嘢出嚟嘅。咁我其实十年都唔 check 佢啲 post 嘅，咁我寻日见到，然之后突然揿入咗去就见到，咦 ，Alison tag 咗我喎，咁样，咁我就去睇啦，就见到一幅相，等我开翻先， 就 tag 咗你嘅一幅相咁样。但你嗰幅系 喺幅相度 tag 佢， 喺幅相度 tag 我， 一张旧相嚟嘅定系新相？ 唔系我嘅相嚟噶，系、 oh, okay. Alison 嘅相嚟嘅，系啦。咁你而家可以上 Alison How， 你去 Facebook 嗰度 search 你揾啦，咁样样。咁我唔知道，因为咧，其实自从嗰个系，其实不嬲都有呢啲游戏噶啦，即系好似 Ice Bucket Challenge 嗰啲咧， 一个传一个， 即系如果佢 tag 咗你，你就要做某一啲嘢，咁系咪咁啊？ 咁但系其实不嬲，即系其实呢个 challenge 之前，其实喺 Internet 都好多呢一啲噶啦，吓、啊，即系啊点名就唔知边个讲系三个人嘅秘密定系点样嗰啲。其实有好多呢啲嘢玩噶嘛喺上面，咁我琴日一 tag 嘅一齐去睇咧，就系、是、Alison 就 post 咗一张嘅相，咁咧就系佢同陈奕迅嘅合照嚟嘅， 系做访问嘅合照， 但系唔系一个合，即系唔系即系大家喂，我哋一齐影张相好唔好啊？嗰种合照嚟嘅，而系佢咁啱同陈奕迅同台，俾人影咗张相，佢就摆咗嚟做 profile pic， 好明显反映当时嘅佢咧，就系觉得嗯，我可以同陈奕迅同台，我真系威啦咁样，所以就摆喺个 profile 嗰度嘅。 系啊， 系啊， 呢张相吓，大家睇下， 陈奕迅咪新人嚟啊？ 我见到啊，我见到啦， 即系应该系一个 event 嚟嘅咁样样吓，咁咧佢就应该当年咧就用咗呢一张相咧，就做自己嘅 Facebook 第一张嘅 profile picture 啊， 因为你 Facebook 你其实任何而家嗰啲都系噶嘛，你 WhatsApp 啊等等我哋，你一定有一个 profile picture， 你觉得嗯好好系 代表自己， 好代表自己， 觉得一件事嚟噶嘛，因为通常 咁样样噶嘛， 即系你问要佢嗰张 profile pic 嗰个爆点一定唔系嘅，总之你觉得系最代表到你嘅， 唔系即系你平时拣嘅时候，你梗系拣张代表到自己噶啦，咁有时你啱啱开一个 account 嘅时候，你会谂啊死啦，咁我拣边张相嚟做我 profile， 少少 系啦， 你 想威啲啊或者点样，好反映到当时你嘅心境嘅，其实即系你可能其实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哇可能因为侯嘉明佢做好多事。咁佢覺得啊，其實我都已經有個地位啦，咁樣。 唔係，就是、我哋話咁，可能你每一張 profile pic 都有揀嘅原因噶嘛。咁而家我要喺咁多張入邊揀張最乜乜啦，定 係 定 係點？呢一張咧就係佢一個 challenge 咧，就係話我而家要你哋開翻。你哋第一張喺 Facebook 用嘅 profile picture， 即係你係冇得揀啊， 係第一張。 我講一樣好爆嘅俾你知啊！ 咩 啊？哦 ，Facebook 第一張相到而家都係嗰張相嚟嘅， 搞到好悶真 係㗎。係啊，我係少數，我有一啲啱啱識我嘅人係覺得好愕然嘅。當我話呢個真相俾佢知嘅時候， 嚇、 啊，即係佢好 surprise 嚇、啊，你冇轉過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 㗎嘛？ 係咯， 係啊，我真係冇轉過，我想話。 可能唔关事。唔好玩，你去饮杯水先啦。 唔好玩呢个游戏，听到你嗰个改变啊！ 好开心啊，白鸡觉得你耐我唔忘呢个， 好冇意义啊！个人生， 我觉得回顾下以前。 我唔知点解点成日换嘅啲人，我其实我唔明。 我又唔会成日换，但间唔时你啲新嘅你 话。我啲朋友系成日换嘅，其实我唔明个意义喺边个。 唔系，咁你 keep 住有啲新嘅 news feed 啊嘛， 睇满咗自己个 生活上面有啲。 因为个 news feed 你已经不断更新紧噶嘛，系咯，咁你做咩要更新你个？ 我唔知啊，我大概。 对于你张新闻证， 都 会成日换样噶。 我大概半年到，可能半年九月先至可能换一次嘅。 同埋人哋边认得你 啊？同埋有 阵 时你可能个心情咧，你好想嗰啲 attention seeking 嗰啲咧，即系、 哦、 我突然转开度，转咗去做黑色咁样，我真系好唔开心。我转咗片黑色，你反而问我发生 咩事啊嘛你？有咩唔开心啊？ 点解冇黄色？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会你有啲人会系希望用呢个系 show 你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嗰排嘅心情啊，定 引人注意嘅。 系啦，而你当年拣第一张嘅 profile pic， 系 你点解拣嗰一张咧？ 因为我嗰阵时好少影相。嗰张咧系影天花，唔系好张 poster 定唔知宣传片嘅时候咧，揽 咗吉他嘅， 系啊，即 系 好似好有型咁样。我从未试过，我从未试过可以揽住个即系孭住个吉他，仲要好 rock 咁样影相。所以嗰张相纵然有少少松郁蒙咧，我都系仍然拣。 系啊，手震， 因为佢系松郁蒙，所以你拣 都可以系一个原因。我认为都唔错呢个原因， 睇都唔系咁清晰咁样。 系啦，然后我一路就冇理过佢咯。 哦，系啊，嗱，咁咧，呢个 challenge 系咁嘅，佢应该系受到另一个朋友踢啦，咁就踢翻我同另外两个人啦，就系话我而家就希望你咧就揾翻你第一张嘅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ture， 就 post 翻出嚟啦，咁样，咁因为你发觉呢一啲，你其实 post 喺 Facebook 上嘅相，你其实好冇意识噶嘛，因为你觉得我影咗咪摆上去，影咗咪摆上去咯，但你好少会回顾翻。其实咁多年嚟，你影过佢啲系咩相噶嘛？同埋你嘅 look 原来系已经好鬼死唔同噶嘛？咁我就于是咧就，寻日佢 tag 咗我啦。咁然之后我可能觉得你好无谓嘅，你快啲搵啲生活啦，侯嘉明。 但我想问而家呢 件事， 反埋节目啦，好挂住你啊！ 我想问呢件事系咪发生紧嘅？而家喺 Facebook 圈入边，净系佢哋自己玩的？ 我谂系佢嗰个圈子咯，佢嗰啲搞鬼妹嗰啲。嗯、 我换咗一张 profile pic 啊，你有冇睇到啊？ 系啊，咁样。咁然之后总之你 tag 咗我，於是我就咦係喎，究竟我第一张自己用嘅 profile pic 係乜嘢， 咁你开返个相簿出嚟睇。 仲冇留底呢，其实话实话。因为而家啲相有陣时啲人唔識过手机会冇咗一架相㗎嘛。 但 係 Facebook 嗰啲你係咪 keep， 因为 Facebook 你本身有 个。佢会帮你 keep history 㗎。 Facebook 本身有个 folder 㗎你自己。 我知道，但你个 profile pic 佢都会 keep 嘅，係 呀。你用嗰啲乜嘢，除非你主动 delete 咗佢，即係可能你整完容啦，咁你唔希望俾人见到。 咁你就会冇晒啲旧相。 如果有啲人有咁嘅举动，好啦，俾人怀疑啊。 咁系有嫌疑噶啦，无啦啦 delete 咗冇啲相。 系咧， 点解你由一三年，你由一三年之前啲前啲相全部唔见晒嘅？一定系有鬼棍。 但你加入 Facebook 系2009年喎。 咁我就即系专登去睇翻啦，咁样。咁我就发觉咧，哇！我睇翻自己开头第一张嘅相，我当年开大概应该都好似 几时开嘅咧？呢、這个 我系第，我唔记得啦，真系。 系咩样啊？ 我突然间都想 check 翻我自己系咪真系得一张相？ 我第一张嘅时候原来系冇样嘅，即系懒系有冇 样 嘅，系啊， 神色噶嘛， 冇面人， 系一张喺欧洲影嘅一张 地下，欧洲影嘅地下。 然之后就地下上面有一只麻雀咁样， 我嗰阵时可能怀咗个咩心情，觉得 雀仔 underground。 嗰啲年纪好想表现独特嘅自己， 仲要系你要用黑白嘅相， 仲要打质影佢， 你系好证明要自己其实我真系好有 sense， 同埋我好与众不同啊！ 有一段时间我都好沉迷黑白相啊， 系咧， 即系我觉得好跳通啊，喺呢个世界入边啊，所以我好中意啊， 系啦，咁然之后我真系发觉，咁我觉得诶咁就唔系有样咁 唔好睇噶嘛， 咁我就睇翻第二张咧，我就哇原来我都几豁出嚟噶。 你嗰时做咗件咩事啊？ 做咩系你同天堂你嗰样画咗眼线？ 唔系啊， 唔系啊，我塞咗两根纸巾喺个鼻哥窿 都 好似。 冇乜嘢啊， 冇乜嘢， 塞咗纸巾落鼻哥啫。 我系一张相，原来系影住我塞咗两大嚿厕纸喺个鼻哥窿度， 系伤风咁嘅样啊。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原来我系喺 office 大极级鼻敏感，然之后影嘅，我就攞嚟做咗 profile pic 啦。我亦都唔知点解当时我觉得呢件事系得意嘅， 系咯。 代表到你自己喎，你攞嚟做 咧，究竟咁樣？係啦，跟住慢慢去到第三張，已經係我唔著衫嘅張啦， 開始越嚟越多肉啦， 進化啦，佢開始，唔係，佢開始明真正嘅賣點是什麼？係 啊， 你影住個地下唔會係一個賣點， 影住嗰兩嚿廁紙亦都認唔出你， 係 係啦，於是我就係開始，原來係我就冇著衫啦咁樣， 佢就 有個背影開始， 自己嘅路係點行啊？ 我知道條路係行乜嘢嘅路線啊，就發覺咦，原來我有好多張嘅 profile 都係冇著衫嘅。 好肉色啊！ 開始所有係開始打後都冇著衫啊！ 唔係所有嘅，咁有一張係有一張係因為我哋公司出書所以用嘅相啦。 咁即係被逼要著衫啫，咁快。 跟住另外，哇！我發覺原來我咁多張入面咧，你可以一望下，嗱一張啦，兩張啦，三張啦，四張，五張。六张 喎、 啊，真系好离谱啊！ 占咗三分一都系咁， 好似你唔系女人咋？ 我系一个靓模， 系啊，你唔系女人咯，好唔好啊？ 但系好得意，你系 go through 翻嘅。咦，其实当时我系谂紧啲乜嘢，同埋你系经历紧啲乜嘢嘅时候嘅咧？咁样样 系咯，突然间改变咁大咧？ 咁我就自己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几得意喎！原来嗰个年代自己你其实反映住就系你开头你唔好接受自己嘅外貌，慢慢你开始觉得咦，有翻少少信心， 可以摆正个样， 觉得啲信心嚟多得滞。 写晒出嚟， 系啦。於是你就发觉，原来由你个 profile pic 咧，系可以睇到你自己个经历嘅。 有冇一张系特别令你怀念或者醒起啊？嗰、那个时候嘅我，其实有一种乜嘢嘅特质咁样咧？定系冇嘅，全部都系总之系我进化大只嘅过程啫，只系咁。即系我呢几年最大嘅得着就 系 肌肉噶。 原来就真系咧，因为我再睇翻，譬如有一啲去翻风景上咧，无啦啦见开样，无啦啦变咗风景上啦。原来嗰朋友真系唔开心啲嘅， 收埋自己 啊，系、哦、啊，好反应到。 夹硬要解释 系啦，唔系真系，我有一张相系影住一个喺黑暗中嘅潮汐，有啲海浪咁样，系咪好 dark？系啦， 咁又走翻去嗰啲 underground 自己，又谂住以为 我睇翻嗰个年份，咦系，原来嗰个年我系冇咁开心噶，咁我原来有反应噶，系啊，咁我就于是好好奇啦，咁你唔关事，因为全部都系同一张啦，冇计倾， 我出咗啦，我真系同一张， 同一张。 咁我就去睇下波城嗰啲，我波城攞开你嘅 profile pic 嚟睇下。 哇！ 嗱，你而家你可以睇翻自己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 嘅，有个 folder 嘅。 系啊， 其 实 原来你系 record 翻好多 memories 嘅。 跟住 我 想睇下波城。 哇！直情系癫嘅。 哇！我睇翻我嘅第一张咧，我记得系主题公园嗰度影嘅。 又系主题。 你可唔可以而家 post 翻上？ 你人生系咪净系得主题公园 你可以望下我嗰阵时嗰个样咧系。 哇！做咩？ 有一种嗱，仲见到锁骨啦，首先。 有种越南偷渡嘅感 觉。我种身份证系一样。 真系、哦。 北流洞奶。嗰时嗰啲汗毛开始出嚟啦， 又晒到好黑，好似好黑咁样啲肤色。 系啦，戴住个金丝眼镜啦，但系又已经有火车轨啦， 系啦， 开始老老地。 当年系有好靓嘅锁骨嘅，跟住我今日一睇嘅时候，我话：咦，呢啲锁骨去咗边啊？咁样， 锁骨去边？喺银行保险箱嗰度。 锁起咗，连个密码都唔记得咗。 锁起咗锁骨， 跟住再落去咧，跟住嗰个发型，嗰时冇乜点样 gel 头冇理嘅，虽然而家都唔系好多。咁但系咧，去到再后啲有一张代表性嘅咧，系我中学毕业嘅时候着住老西，跟住嗰个头咧好似任志刚咁。 真系任志刚咁样嘅， 因为我啲大学同学咧嗰时初识我咧，咁啊 at 我 Facebook 咧，就睇我嗰个样，今日见到我个 profile pic 就系呢一张啦，就系、是。成个呢个任志刚嘅蛋挞头，我即刻有人 at 我 Facebook 喎，Friends with Eric 啊 ，send me a friend request， 因为佢好帅， 好想睇 到睇你任志刚同埋越南北路度拉到个相系点？ 但我发觉我啲相全部都系骑 呢个系你边个话？你隔篱即系你着住西装啦，拎 住 幅 画啦， 嗰个样系你隔篱嗰系边个话？ 我嘅中学嘅校长呢张相系 同辈噶，呢张 喂有个人 at 我 啦，我觉得佢系你校长，我觉得佢你同。我系同辈校友嚟 咯，哇！呢张相系 好老嗰阵， 好老嘅啫，系好似 系啊， 完全唔似一个方 o r m 嚟啊！佢哋系 咯， 我完全唔似中七毕业。 但你有冇嗰种真系 recall 翻嗰种 memories 啊？即系譬如我自己睇咧，我发觉原来即系我系嗰啲会由我嘅相你睇到我个心系谂紧咩嗰啲人嚟嘅。 吓， 我自己睇嘅时候咧， 我谂翻当年，因为呢张相我系好 proud of， 所以我先至用嚟做， 即系同你校长系校友呢单嘢。 咁嗰阵时系因为中七毕业典礼，咁、我 想好似将来好似佢咁成功啊嘛， 系啊，所以要留念 一次先。 嗰阵时系啊，我系嗰啲咩筹委会嘅帮手，咁嗰年啲老师话好感动，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做咗件事出嚟啦，真系嗰张相咧系影住我哋学校，但系个角度咧，连啲老师不嬲影相都话，哇呢、這个角度从来未攞过，因为当年系去人哋屋企敲门，我哋想借你屋企个窗咧影我哋学校嘅嗰阵时。 我哋喺附近嗰啲公屋嚟嘅啫。咁、所以呢张相，我觉得系我哋先做得到噶啦。 啲咧，俾人借鸠系嗰啲警察嚟，我哋而家征用你嗰间屋系啦，嚟监察对面嘅非法行动。你系唔该，可唔可以即系呢间？我哋想影嗰间 学校。咁我嗰家人又俾，咁所以呢张相系好难得嘅角度影到嘅。咁所以加上而家搬咗学校，就更加好难有机会啦。 个家人如果仲住喺嗰度，可唔可以打上嚟？ 当年被征用咗啦。咁跟住基本上我啲相咧，多数都系骑嚟嘅，有一张拎住我公公支拐杖咧，扮拎住支枪向住个镜头射枪。 系，睇佢啲相，你都觉得佢个性格系真系开朗啲 咯。系啊， 即系容易快乐嘅人咯。 系啊， 我记得有一张咧，系又系松茸毛，好似黄天仪嗰张相。因为嗰期咧兴紧撮相，于是我就话等我影一张真系撮嘅相，就撮住自己个头影嗰张相。咁所以呢一张， 然后就好似鬼嗰啲相咯， 就系叫撮相啦。呢个所谓撮样嘅 profile picture， 咁但系都有靓仔嘅一张嘅，唯独是真系一张咁大把。喺我成个 profile pic 你就将呢一张摆上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 呢一张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认， 唔系你摆任志刚嗰张， 我觉得你摆翻第一张，你人生第一张嘅 profile， 有你嘅样嘅 profile， 收 视率会好高嘅，信我。 哇！已经有四五个人而家 at 紧 Facebook 啦， 系嘛？ 系喎，原来死啦！我突然觉得我系异类啊，原来系大部分人都有转 profile pic 嘅。 因为你成日都系将啲 product 贴喺块面嗰度影相啦，近排咁所以可能 唔系近排， 近年 啊，近年 系啦。 唔系可能可以解释到嘅，如果我自己解释嘅话，就系可能我未必好希望你知道我系咩状态。其实大部分时候，即系无论我系开心同唔开心咧，我唔系好想有咁多蛛丝马迹俾人见到，除非我自己写出嚟。系啦，同埋我系唔善于用照片去表达情绪嘅人嚟，即系我中意影相，但我未必去搵到张相，觉得哇，好代表我而家嘅心情，或者你凭呢张相，你就可以睇穿我。 但系佢有好多呢只护肤粉好好用嘅， 系啦，系啦，呢件衫好靓， 好 舒服噶， 嗰啲 新买嘅呢对鞋咯。 佢有好多呢啲嘅心情， 呢啲心情唔複雜啊嘛，係咪先？你都直接好與唔好咁樣啫嘛。 喂， 但你個人嘅心情其實係好難表達 嘅。係啊，咁所以我要多謝侯嘉明嘅，即係佢令我突然間啊，尋晚我高峰翻自己某一部分嘅回憶啦， 好多啊，真係望下望下。 係啦，咁阿波成係真係嘅，人越大係越靚嘅，佢而家雖然肥。 锁骨都锁就 靓咗好多，福气嚟嘅，福气嚟嘅，即系你个运一路会好噶啦，咁样 系咪会越嚟越好咧？ 会越嚟越好 啦， 系啦系啦，如果减翻少少仲好啲， 快啲攞翻个锁骨出嚟。 喂，你真系试下，如果你自己去睇下你自己个 Facebook 个 profile pic， 搵翻你第一张相 啊，系啊，你试下 po 出嚟俾我睇下， 又睇下你会唔会记起当时嘅自己，其实系一个。咩阶段嘅自己？如果你想分享，你可以放上去 Facebook 嘅，不论系相片定系文字，你想解释啊，究竟自己有咩转变咧？喺嗰个阶段 咁，系啦，咁样啊，几好玩啊！吓呢一个 Facebook group 系 RTHK Give Me Five。 First you loved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讲开嗰啲 profile 相咧，有好多人都扮 Madonna 呢个新 single 封面嘅，即系揾啲绳咁绑住呢块面咧，再加个 hashtag 咁样 有冇做 profile pic 咁？ 一定有，一定 可以做 啊！你 search hashtag living for love 啊 ，Madonna 有佢嘅新 single 啊！喂，一阵间五点半翻嚟，我哋有 Pillow Talk， 今日嘅嘉宾系黄雨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话，为表示特区政府嘅决心，向财政司司长为退休保障攞500亿，希望做好退休保障。被问及喺施政报告当中开出多张期票系咪为连任铺路，梁振英笑言，并冇考虑连任嘅问题，措施希望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利。对于在施政报告中涉及输入外劳的问题，会不会担心流失工联会的支持，他说香港长期欠缺建造业工人，无论是如何优化输入外劳计划，都一定以本地工人的就业优先，但希望建造业的工会能够为香港整体社会利益着想去解决问题。梁振英回应他在施政报告当中对港大学生会官方刊物学院的批评，点名提到学院前副总编辑黄俊杰的文章，谈到香港独立，提到民主回归论死亡，又讲到香港要借助外力达至独立，一是借助大陆，一是借助外国支持。梁振英又提到对方的另一篇文章讲到香港亦可建军，他说有人认为是香港学生的偶发思维，但情况涉及香港宪制，正如前年有人提出占中，当时亦有人认为无需理会，但占中发生的时候可以见到对香港的影响，因此要对有关问题有所警惕。梁振英认为施政报告的有关批评并不影响港人言论自由。施政报告提出听日起暂停推行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政府消息人士说暂停计划与股市楼市过热无关，强调现时政府需要人才而非资金。消息人士表示，计划03年推出的时候目的是吸引资金刺激投资，但目前为止计划已经批出25000个申请，现时仍然有12000个申请等候审批，有关申请不受影响。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放宽输入内地人才和优秀人才入境等计划的逗留安排。消息说申请人如果已经有2年期的工作合约，首次申请的时候的逗留期限可以由1年延长至2年，转工的时候亦都不用入境处的批准。行政会议前成员张振远涉嫌拖欠商交所员工薪金超过33万，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次预审，并将会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6号作第5次预审。张振远未有现身，由申请翻嚟嘅律师团队代表出庭。由于律师团队啱啱接手案件，因此向法庭要求更多时间准备。张振远将会出席3月25号起为期4日的审讯并作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和较为和暖。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九龙区，咁由于旺角道啊近住水务处对开一段咧爆水管嘅关系啊，咁所以旺角道去水务处方向近住洗衣街段快线咧就封咗路。咁啊，而家差唔多放工时间，咁就比较塞车啦。龙尾排翻出去弥敦道嗰边嘅。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早少少提大家啦。今晚港岛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嘅，晏少少个时间，咁啊部分嘅黄泥涌道咧会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措施噶。 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塞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上桥位有啲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龙翔道星河名居去观塘，粉岭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二位，张君伶作曲作词，阿信主唱，五月天。 此刻到永久，你是谁？要怎么活？为什么还在问为什么？将会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执着什么？你就是什么 ？FM 94.8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1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621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2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2017.gov.hk 睇下啦。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come on。 37分啦，咁我哋今日有位嘉宾上嚟嘅， 佢好拖得下嘅，好似系嘛？ 系啊， 可以， 好拖得噶。 我哋呢一个钟可唔可以交叉俾佢？ 系啊，我哋都未食个 lunch， 咩时候嚟啊？我未食，饮乜咖啡而家？ 唔该你。 今日我哋嘅嘉宾系黄雨希。 Hello，Hello，Recall 翻少 memory 先啦，即系你譬如由嗰阵时系狂舞派嘅时候，你听我首主题曲啦， 狂舞吧。 系啦，咁有个女仔就唱得好劲下嘅， 系啊， 个就系黄雨希啦，咁样样。 我完全 叫 flatter 咗，做 乜 咁 cute 啊？ 同埋之前自由嘢 啦，系啊，上年派嘅一首作品啦，系啦，咁样。 喺我心目中，我以为佢应该系几 cool 嘅。 我开头我第一次接触佢，佢都系 cool 嘅。 同埋因为我冇。即系我冇正面同佢见过面讲过嘢， 即系斜视佢。 唔系我喺金曲嘅后台实有见过佢噶。 系， 其实我系想同佢讲，即系话 系啊。其实个个人都系咁样，佢话 我想同佢讲， 佢想同我讲，但系其实我个样系咪好串定乜嘢？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系好 nice。 我想同佢， 你知嘅 Eric， 你知噶系嘛？ 佢想你帮佢平反。 你知噶嘛？系咪？你哋知 道。唔系，我想同佢讲话，佢唱自由嘢其实好好听，我好中意嘅。即 系 纵然你未必有一个奖项去证明， 所以我我咪就係話，我成日見到有好多 artist 或者有好多人咧，即係我唔知乜，我企喺一啲 event 度嘅時候，佢哋成日望住我，跟住有啲想講你又唔講，跟住我就驚，跟住我個樣又越好似好串咁樣，跟住就冇得講咯，最後就冇咗。 可能因為佢啲 feature 深啊，即係個 得佢樣好似好強啊，好有氣勢咁樣，你好似覺得佢會好 cool 嘅，所以就唔係好夠膽同佢講。 咁我第一次，我記得我上年第一次同佢做訪問咧，我都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嘅，即係我係 嘛？ 佢好似 咁，我上次係勁怕醜嘅，呢個就係真嘅。係 啦，因為我第二次 佢應該唔係諗住話你怕醜啊，啊係咩？佢覺得應該你唔係省油嘅燈咯。 唔係㗎，我係真係其實我係嗰啲可能比較被動嘅人咯，但我一被動 佢係要 warm up 嘅， 係啊要 warm up 嘅， 係啦。跟住去到第二次做訪問咧，佢就開咗水喉咁咯，咁走出嚟咯， 唔使問都自己講啦。 咁難唔難剪啊？嗰次 唔難剪嘅 ，OK。佢知道曬，只要講咩嗰啲嚟，即係佢唔係四圍都係嗰啲人嚟嘅。 我係嗰啲係， 佢有條理嘅。 但我個腦即係諗咩我就講出嚟㗎嗰啲。係 啊，我知係啊。 我唔知 道是不是小心啲啦！你先，今日成日 delay 三 秒。 OK OK OK， 好， 因為我哋本身冇 delay 三秒嗰樣嘢喺度。 但係可能俾可能一啲聽嘅朋友認識多少少啦。即係你係咪正式係即係由係 狂舞 霸呢一首歌，然之後先至正式係揾你，然之後先正式係加入樂壇咁樣噶？ 係噶。 OK。 之前我淨係喺餐廳度做嘢嘅啫嘛。 喺咩餐廳啊？即係你係做唱歌定係做咩啊？ 唔係，我 manage 嘅。好唔好型啊？講住 manage 個餐廳， 唔係我嗰陣時係我嗰陣時 manage 個 restaurant 嘅啫。But obviously 我係勁中意音樂啦嗰陣時，跟住就 咁有冇喺個 restaurant 都加一啲可以自己唱歌嘅部分啦？ 冇，但我成日播歌好大聲，播到成個 club 咁樣。 佢係一間點樣嘅餐廳先？ 佢係一個西班牙嘅餐廳嚟嘅。係，咁但係佢咧係一個 open view 嘅餐廳嚟嘅。即係佢有少少似佢個位咧，有少少似好似酒吧咁樣嘅，所以我哋 serve 佢哋嘅時候咧，係真係 hand in hand 咁樣 serve 啲嘢食。佢唔似係一個唔該咩一號台二號台乜乜乜咁樣，唔係佢連住咁樣一條好長嘅線嚟。我下次帶你去食，好食嘅超級，真係好好食，即係唔好食我都唔做。真 我好想听，我好想听，唔好食就唔做啊！餐厅只系唔加人工就唔做， 你知噶嘛？因为你放 break 嘅时候，你都可以食佢啲嘢噶嘛，咁我咪食咯。所以就好好食咯，系啦， 系 真系好食噶。我有几个 DJ 都过咗去嗰度食嘢噶。嗱，边个？阿思静啊，思静都有。 得啦，你唔使开，我哋讲你 manager。 Anyway， sorry， 我突然间 就播歌好大声。 我夜食嘅时候我就劲 distract 噶啦，你知啊？ 翻嚟 ，OK， 你话你冇唱，但系播歌劲大声。 系啦，播得劲大声。 你播边类型咧？ 真系 boom， 其实应该要播西班牙嗰啲，咁唔紧要噶。一播西班牙，我咪即刻播 pitbull 嗰啲咯。 哦， 我呢个 世界杯嗰啲， 总之都系澎湃嗰扎嘅。 系啊，咁咁样先开心。咁啲人咪系咁嚟，系咁。因为我嗰边系最多人饮系 sangria， 咁你冇可能你饮住 sangria 之后，跟住喺度播啲歌系，劲闷噶嘛。 系，会醉得。 即系你要静嘅话，你翻屋企饮啦。 静静。 醉得快啲，你飲少啲啊嘛！即係你平平凡凡，你個人高亢啲，你飲多啲。 咪勁開心，跟住之後最後變咗咩咧？我有生意，跟住佢哋有 friend。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咁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嘅時候咧，嘅時候咧，咁呢個又同即係佢哋兩個又係飲緊散嘅，個個都 everybody happy 係咪飲緊散嘅？跟住佢又同佢講嘢，佢又同佢講嘢，跟住佢哋咪 friend， 跟住之後變咗熟下咯。跟住我就係咁嚟，係咁嚟，跟住我老細咪好錫我咯。所以嗰陣時佢都唔俾我走嘅。所以 即係你話你唔做要去， 係啊，所以我咪喺個麥度，我冇話我要做一個決定，即 係你喺個麥度講。 唔係啊，你記唔記得之前我喺個 event 度，我喺個 event 度要宣布我自己真係即係 入樂壇啦， 係入樂壇啦，唔做嗰個咁樣。 嚇！即係佢係喺咁嘅情況得知㗎。 係啊。 你事前冇同我講， 咁我最後先同佢講嘅。不過佢又同我講，佢話好啦。咁但係點解我揀走咧？就係因為係咁樣嘅。本身我都諗緊 50-50 走唔走，即係你都知你入樂壇，你啱啱入嚟嘅時候要即係可能 money wise， 即係你都會可能你要 from 即係 start from the bottom 咁樣噶嘛。咁所以我咪同我老細講，我話哦，原來我真係揀唱歌，咁我又後生咁樣咁樣。我話我好開心你俾呢個 opportunity 我，因為我初頭時咧其實喺一間 bar 度做嘢嘅，係佢即係我嗰陣時個老細咧係一個regular customer， 但係佢覺得我 entertain 得佢好 obviously 啦，係咪先？咁我 entertain 得佢好啦，咁佢就即刻揾我去做佢一間新嘅餐廳。咁最後咧，我走之前，咁我梗係同佢不好意思啦，即係扮狗咁，原來我要走， 你真係 咁樣啦。跟住之後咁講好多啲嗰啲嘢啦。跟住之後咧，佢就話 OK， but sure， 我明白你要 follow 你嘅 dreams。係即係佢嗰陣時未決定我走唔走嘅，但佢就話 ：But you know if you wanna come back， 你隨時都可以翻嚟。咁我梗係走啦，因為佢話我隨時可以翻嚟啊嘛。 即係有後路啦，因為 咁我咪 梗係走啦，係咪先？跟住之後我就話 OK, thank you, I'm gonna message you with my decision tomorrow, 咁我第二日放假，咁我咪即刻同佢講 ,I'm not, you know, I'm gonna choose 去做 singer, 因為我心諗你話我可以返嚟，咁我咪可以走先囉。 其實佢應該係想一出門口就同佢講，但係唔好意思想 諗。係呀係呀係呀，其實係 有諗過咁樣。 係 呀， 有諗過。 咁結果同你想象中，即係你結果真係做歌手。 我有陣時講喺嗰度食嘢，咁 我梗係知啦。你啱啱 你話帶我哋去， 係啊。如果冇， 但係我想話，譬如咁，你開頭嘅 expectation 就係做歌手，係一個點樣嘅 life 啦？同你真係現實，你真係做到嘅時候，有冇 difference 啊？ 例如咧，我明。 即係譬如你開頭做歌手，哎，啲錢好少啊， 你以為咁咁咁咁咁， 做歌手其實係你要 dream 啦咁樣樣，但係嚟到真係現實嚟講，做歌手之後， 嗰陣時個感覺好似係，好似好想 jump。即係好似啊好大， 我唔明啊呢個咁嘅反應， 你仲好想衝衝衝， 即係意思即係好似好想快啲有機會 你嘅所有， 係啊，即係有機會啊出多啲 show， 但其實原來唔係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嘢要真係，所以點解人哋真係一攞獎嗰啲人咧，其實係唔簡單嘅，即係有好多背後嘅 history， 你先至可以 you know， 所以點解你有陣時會見到我哋攞獎嘅時候，我哋喊啊，其實真係係因為真係有好多 background 你要經歷。Okay. 你先至有嗰個獎，所以嗰陣時我就以為好易嘅啫。 咁翻去頭先話狂舞霸嗰度，咁係唱狂舞霸嘅時候，其實都未係諗住做歌手噶嘛。 未㗎。 咁但 係我完全唔知道嗰個係一個大 project 嚟，我只以為係。 咁點解你有機會唱嗰一首歌咧？應該好多人會想知嘛，因為 我識大 維 嘛。咁我識大維， 即 係 佢監製， 係 佢監製噶嘛。咁之後佢其實佢已經係。我唱《狂舞吧》之前嘅時候已經同我講㗎啦，佢話會有一首歌叫我 stand by， 我 stand 到成一年半都未有，跟住之後我就話應該件事冇咗啦，因為佢話一套跳舞戲嚟嘅，咁佢又冇講套嘢叫咩呀，淨係講話我叫我 stand by 呀，佢話已經搵咗我去即係有機會去 audition 嘅，所以就其實未 confirm 係我，但係我就 stand by stand stand stand 咁耐，即係成年半跟住冇件事，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呢，我做咗下餐廳嘅時候佢就話上嚟 studio 咯，嚇咩嚟噶？之前嗰個跳舞戲，我哦 ，OK， 原來就係嗰個跳舞戲。 哦， 咁佢哋未諗住揾我㗎，係諗住即係我 試下先， 係啦。嗰陣時 Saville 係未 sure 揾唔揾我，即係可能揾咗幾個試我都唔知 道。即係嗰個導演， 係啦係啦，佢唔係佢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咧，我一上咗去即係唱嘅時候，原來。就已經揾咗啦，即係咁話，唔使揾第二個啦，揾阿 Shamika 啦。 哦 ，OK， 咁嗰就係叫第一步，你叫試下，哦，原來做歌手。 跟住我又冇諗過出嚟嘅時候，啲人就咁中意啊 Shamika， 即係我有睇 comment， 我都幾開心嘅，食下薯片喺度睇啊，佢話啊，佢得把聲好特別啊咁樣，因為嗰陣時我對自己冇乜信心嘅嗰陣時，係啊，即係我覺得最後一場咪唱咯咁樣，我睇翻啲 comment 之後，咪勁開心咯。 OK， 係啊，所以我先至有嗰個 motivation 諗緊，哦，算你，我應唔應該做歌手 ？OK， 係啊。但之前你純粹中意唱，你有冇夾 band 啊？ 夾跑咯，會，不但唔係真係勁認真，因為我嗰陣時好細個就已經要出去做嘢，所以我已經其實係好多 responsibilities 㗎啦嗰陣，就好多嘢要做，所以其實都冇乜時間。就算佢哋要夾 band， 啲時間都唔啱我，真係由12点要做到夜晚11点咁樣。 嚇！ 咁你 manager 你唔可以咁快走，你住你負責做嗰啲手。 唔係我嘅意思，即係你由好細個已經出嚟打滾喺江湖。 14歲開始已經出嚟做嘢㗎啦。 哇！ 一路讀書一路做嘢㗎啦，已經。所以你諗下，我真係完全冇乜時間同佢哋。 咁你屋企人知道話你唔做餐廳啦，去做歌手。 我養到你咁大， 係咯，佢哋 做到經理 擔心 咧。其實冇，因為我阿媽不嬲都 support 我唱歌，因為我阿媽之前都唱過嘅。 OK，which is good， 係啊。 佢係喺邊度唱？ 佢好細個嘅時候，其實佢有做過明星同埋歌手，好耐之前喺 Philippines 嗰邊嘅。跟住之後佢就即係佢不嬲都其實因為我哋屋企係好即係 musical 嘅，我一翻到屋企係唱 K 嘅啦已經。所以其實 OK 嘅， 屋企你係開卡拉 OK， 我媽咪已經唱緊 K 咯，直情我哋成家屋咯，跟住我家姐嗰啲又中意跳舞，即係其實我哋好音樂家嘅，所以其實呢啲嘢我媽咪好 support 我嘅，即係佢已經知道其實係啊，好想我做歌手嘅，佢其實佢 OK， 但經濟上面本身你可能真係突然間你係一個經理嚟喎 ，you know， 即係我哋 company 係。negotiate 咗啲嘢噶嘛，我哋有 negotiate 啲嘅，咁所以 即系佢哋都会 得嘅， 系啦，都会 back up 住你嘅。 O K， 咁而家嗱，因为嗰阵时一首《狂舞霸》啦，连金像奖都攞埋呢一个音乐歌 最佳原创。 我嗰阵时喊得好样衰，系咪我个样？ 我哋而家睇翻片段咧， 我哋揾翻出嚟。唔 係因為我哋以前 recall 個 memory 唔準啊，我覺得睇翻片段先。 我嗰陣時都想靚啲。 你未認識佢，你唔會特登留意佢個樣。 嗰啲面口系咪衰？但你讲完就会好想睇 啦，而家 系啊系啊，其实系咁嘅。但我嗰阵时真系，其实我唔想，因为我冇谂过我真系会攞奖。OK， 嗰阵时我真我都同埋 Rubber Band 讲，我话我其实以为系你会攞奖，因为佢哋系临人哋宣布我哋个 part 之前咧，佢哋突然之间成班着住套丝出嚟坐我哋面前， 咁你就 咁我就记得 一定系佢啦。 跟住我同刀波已经系。You know, 即系我哋已经系算啦，唔紧要咯，有机会过嚟咪 OK 咯。跟住之后我哋已经喺度好似喺度互相安慰噶啦嗰阵，即系跟住之后嗰阵，即系跟住之后嗰阵时咧，一路讲唔知咩奖未讲狂舞霸之前，我同 you know 杜贝系 you know 就记名就记名就记狂舞霸， 即系会睇 化咗，咁样。跟住我自己企起身，跟住我就 oh my god oh my god， 跟住我心谂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即系就喊，跟住上落台。跟住我，所以我唔系我即刻上台去攞麦先嘅。如果你睇翻个片咧， 而家睇翻我都话， 如果 系咪可以啊？ 可 以啊！ 如果你睇翻个片咧，你会见到阿刀波，亦都唔知道，其实嗰阵时刀波系最样衰嘅，因为嗰阵时刀波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系咁喺度， 喺度拜神咁样。 因为其实佢系劲紧张，唔知道自己讲咩。跟住我自己咧就，嗰陣時我個腦其實係唔好喊，唔好喊，好多人望住我。我之前見到我楊千嬅嗰啲全部望住劉德華，全部望住我，跟住我就其實咧，跟住就喊咯，跟住我就唔知自己講咩，勁樣衰，我都唔記得。每一次，跟住我啲 friend 住全部 tag 我咯，我會 so happy for you， 跟住我話 please not that face， 其實我有好多 happy face 噶嘛，但係我唔 嗰張先珍貴啊， 嗰張咧就係嗰個 sorry 啊， 我好尊重，我要請大家聽佢係尖叫啊！ 但 系 呢个就 系 呢个， 系阿陈慧琳同阿 Mark 女宣布噶，系咪嗰阵时系颁奖？ 哦，但系你上台之前，你系冇人同你讲过，即系话嗱几时个 camera？ 因为佢哋通常会宣布啲候选名单噶嘛， 冇 候选名单其实系会有 on camera 会影住你， 冇，佢哋净系有候选片段，就系、是、个电影嗰啲 footage 加嗰首歌 嘅， 就冇特登唔似男女主角系啦，佢会影住台下嘅人咁样嘅，所以你即系睇唔到佢事前系点噶， 好松 容。 一嚟就係、 是， 我知你講咩，即係好似幾個 nominees 嘅，係啊係啊係啊， 冇、 啊，哎呀，唔緊要啦，因為你頭先都心不在焉，你講到自己、 啊、，Oh my god， 你見到 個 樣， 佢真係有，佢真係有縮膊，咁、哦、樣然後舉手咯，我見到，係 啊係啊。 但都仲系笑嘅喺台下边嘅时候，佢仲系 你话我 仲系笑紧嘅。咁我估佢应该上楼梯嗰度开始揾样上 嚟。我系一见到好多人望住，因为嗰阵时其实我都知道好多人支持我哋嘅。嗰阵时我哋都见到好多 artist， 即系望住我哋嘅时候，我哋谂住讲个 speech 之前咧，佢哋个样系嗰啲即系 好期待你讲， 系好期待嘅。咁所以哇！跟住唔知點解就喊。 OK， 哇，咁都算係其實，如果你係作為一個歌手嚟講，其實佢起步都起得好好嘅喎。 係啊， 因為第一首歌已經有好多人知道，又配合咗一套咁犀利嘅電影嗰陣時咁樣。咁一路咁跟住繼續落去咧，即係第二部、第三部，去到上年你先拍第二首歌嘅喎。 即系点啊？ 自由嘢， 哦系啊系自由嘢。 咁嗰阵时你有冇担心吓？第一 plus 咁好啊？ 其实我都有谂过，其实应该一逐一即系 早啲排， 早啲劲多个，不定嚟到。所以而家今年我冇话，我成日都讲噶啦，2015年 New Year 我一定会劲多歌咯，送俾大家。系、 哦、 啊，我而家呢几拍我成日都喺屋企写歌，写、okay, 歌写歌写歌写歌。 系啊 ，OK， 我听过佢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啦。 系啊，我成日都、啊、即系佢好似系我嘅 manager 嘅，其实 Eric 咧，我每一次我播嗰啲就我写到 Eric， 你播听下 O 唔 OK？ 好， 即系要等佢 approve。 系啊， 咁又唔好咁讲， 即系意见啫嘛。 唔系意见咯，其实系意见系，我成日问佢意见。 系、啊，但系你系发觉，但系你写歌系不嬲都有呢个兴趣噶啦。 有啊，我由14岁开始噶啦。 Okay. 嗯，总之嗰阵 时系啊，我中意你嘅话，我又写下你咁样。跟住之后我唔知道我 中意都写。 我好想即系第一首写嘅歌，你仲记唔记得系点样样噶？即系关于 我记得系一本 Barbie 嘅书嘅。我嗰阵时好似8岁噶，系啊系啊系啊，Barbie 嘅书，但我唔知喺边。我哋搬完屋之后就唔见咗，我都好想揾。 系， 但好似都几好听，我唔记得咗。 Is a song about Barbie？ 唔系啊，我本书系 Barbie， 我先中意 Barbie 公仔啊嘛。 你好中意 Barbie？ 好中意 Barbie 公仔， 睇唔出、 啊。我都知，不过唔系啊，即系你今日见唔到我嘅 hair， 其实今日系 Barbie 噶，咁样即系我之前 唔系、 啊， 你呢个系 Wonder Woman、啊。 你唔系中意啲咁女仔嘅嘢咯？ 系噶，跟住之后 Barbie 有啲都型噶嘛。 佢 party 嗰啲 Barbie 系 咩啊？有好 rock 嘅，有几个好似系 The Bratz 啊 ，The Bratz 你有冇听过 The Bratz 嗰啲嗰三个好 glamorous 嗰啲女仔咧？但我唔中意 Hello Kitty 嘅，即系我唔中意嗰啲 Hello Kitty 好得意啊，我唔中意嗰啲嘅。跟住之后嗰啲 Mickey Mouse 嗰啲我唔中意嘅，我永远都唔会着。所以我嗰阵时其实都 冇咁着又讲我， 因为第时可能佢请你做 event 你咪冇咯。 我哋呢啲咪识咯， 唱主题曲咁样样去个主题曲。 我细个嘅时候唔中意，咁我大个之后咁梗系中意啦。 识兜识兜。 嗰阵时谂住叫你去主题公园做自由嘢， 咁啊系咯系咯。 嗰阵时第一首歌系写咗喺芭比本书入边嚟嘅意思 啊。系啊，我有本芭比 pink 嘅书。 咁系咪关于芭比？ 梗唔关啦，但系我嗰阵时中意个芭比，我就系讲话我记得一本芭比嘅书度，所以唔该边个执到嗰本芭比书，唔该俾翻。 咁你有印象嘅第一首即系有印象嘅最耐嘅历史，你写嘅歌系关于咩噶？ 关于爱情噶。 哦，即系十零岁嘅时候啦，嗰阵时去到。 唔系啊，我嗰阵时我记得，其实我写歌咧，即系试下写歌咧，嗰阵时我记得系九岁噶。 点样试下写歌咧？我想知 写，因为我嗰阵时我家姐个 friend 就话，哇好得意，佢攞本书嚟睇，咁我嗰阵时劲要 privacy 嗰啲，喂呀唔好睇啊，跟住即系佢睇完之后咧就系咁话，好得意，因为佢话我第一版咧系一写歌嘅时候咧系乱晒，跟住第二版。写下写写又擦晒，跟住第三，因为我系咁样嘅，我写歌咧系会写到好乱好乱，我中意用笔写歌嘅，因为点解要用笔写歌咧？嗱，我教埋啦，因为咧，如果你唔用笔写歌，你净系用电脑 type， 你唔见咗嗰几个字就唔见咗，咁你写歌你永远你擦你都会知道，哦，其实嗰、那个可能嗰、那个嗰、那个可能可以再用咧，系啊，咁所以我就一定要 pencil 咁样写，但我就会慢慢 refine， 所以你会见到我好多咧系咁重复嘅首歌，但其实系慢慢即系可能写呢、這个哦 perfect 啦，又 final， 所以好多嘢咧好似一步一步咁样。 我好想如果你仲记得点唱，我好想听少少嘅，即系第一首歌。 我记得系个 melody 系嗰阵时九岁啊。打先，等我谂下。OK， 跟住之后咧，个 melody 系副歌系。唔记得咗啊！ 九岁嚟讲呢个 岁 会唔会太老积啦？ 系啊，其实都算我系几成熟嘅。 九岁都太老积， 但我唔记得咗个歌词，可能可以用翻咯。但起码我记得个 melody 先。 属于十九岁嘅呢个旋律，起码 系啊，呢个九岁。 但你嗰阵时系识乐器，所以你能够写歌，定系你用咩方法去写歌嘅咧？ 冇用口同埋吉他咯，冇噶，就咁谂到就谂到。同埋有阵时咧，我成日瞓觉嘅时候谂歌噶。 O、okay. K， 即系我瞓觉嘅时候，我发梦嘅时候，我系会即刻攞部电话 record 翻我自己，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发梦，我系谂到好多 melody， 好、 okay. 好听嘅 melody， 跟住我就我知道我一定会唔记得嘅，跟住我因为我第一次已经唔记得咗啦，咁所以第二次我嗰阵时我即刻攞部电话，跟住就录翻噶啦。跟住第二日起身。哇！如果我嗰阵时清醒，我唔好可能谂到呢个 melody， 跟住就写写咯， 几好啊！佢需要灵感就去瞓觉， 我就系咪就系我几次俾 佢咯。我哋睇下佢 re-record 到自己嗰个， 真真真真，你系咪想跟住佢 就？听翻先啦，就系上年佢派嘅呢首作品《自由 嘢》 啊。Come walk in my shoes, maybe then you know it wasn't easy to be me. Like every door had a zip code. Uh-oh. Gotta find my way to the top, and the town's running out. TikTok, don't stop, don't drop. And I know I made mistakes with no regrets because life is just tragedy, but I hold on to gravity. I was worse than depravity, but I found my ability. Take note, I was a little girl dreaming to be a star. Nothing can stop me from getting there, not even a reward. 风起过去那地图，也没有再走。You ain't enough for him, but you don't give in. Do anything for the love. Felt like you were cursed, 'cause the words won't stop it going on reverse. First thing you gotta know, life ain't a TV show. Why you ain't low? Yes, baby, gotta play your best role. Leave with no boundaries. Yes, that's my mom. 来自黄雨希的上年的派台歌叫做自由野，听听六点钟新闻报道。 天晴干燥，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同较为和暖。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现在就都几多车的，差不多塞到下角道红十字会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少少龙尾喺芜湖街。咁路面方面呢，港岛嗰边呢今晚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啊，晏少少，咁大概开赛前嘅一个半小时呢，马场嗰度会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措施嘅。咁如果大家係稍后揸车经过马场跑马地马场嘅时间呢，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九龙区方面呢，旺角道啊，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咁旺角道去水务处方向近住洗衣阶段快线封闭啦，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有啲挤塞噶。至于新界区咧，屯门公路翻屯门青龙头一带，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RTHK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41届香港玩具展、第6届香港婴儿用品展以及第15届香港国际文具展由今日至到15号举行，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产品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会找到。 想知道最新资讯，记住听实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蔡敬文、崔杰同神光第一线。 点样保证私营医疗服务的质素呢？去私家诊所做手术安不安全呢？私家医院的收费可不可以清楚啲呢？为了提升私营医疗服务的质素、安全性和收费透明度，政府提出了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大家在2015年3月16号或之前提交意见。想知多啲，请浏览食物及卫生局网页 www.fhb.gov.hk。 喂，介绍个朋友嚟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拍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零七分啦，今日我哋嘅嘉宾系黄雨希。 Hello， 头先听过佢吓，九岁已经作嗰啲歌系啊， 作一啲好成熟嘅歌曲啦。 好成熟，系咪因为你听开啲歌唔同咋？ 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已经系中意听啲可能比较大啲嗰啲歌，所以我啲 friend 都话我系比较成熟啲嘅。佢哋唔明，即系可能佢哋便服日咧，佢哋可能着到系真系好卡通片咁样，但其实我嗰阵四零蚊，我即系佢哋卡通片嗰啲 design 啊，但我已经唔系，我系中意啲 plain T-shirt 嗰啲噶啦，即系 plain shirt 啊 ，plain 紧身嘢咁啊，系嘛？ 即系可能好 simple 咯，跟住佢哋就觉得好 boring 咯，但系佢哋而家咪又系咁样着。 当年你行得咁前，觉唔觉得好孤独咧？咁样， 即系 我明白我啦，点解 都冇乜朋友啦，系嘛？ 唔系咁嗰阵时我都算系好多朋友，但系只不过佢哋觉得。即系点解我咁样着，但系佢哋跟下跟下又系跟住风咯咁样，系啊，friend 啊嘛，系啊。 呢啲走得咁前，对你而家入行有冇帮助咧？即系你公司会唔会话，OK 啊，你自己拣衫得噶啦，你啲妆啊、发型可以自己搞。 唔系啊，之前佢哋仲接受唔到我个妆，因为我比较中意啲系外国啲嗰啲妆咧，即系比较 crazy 啲嗰啲妆。跟住之后，但系佢哋又接受唔到，因为佢哋想我好似做到好乖乖女，咁唔系啊嘛，唔系我系乖，但系。 我唔中意嗰啲 makeup， 因為我好多化妝品嘅屋企，我係 collect 勁多化妝，有邊個女仔唔係 ？But anyway， 即係嗰陣時我係好中意，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嘢喺我塊面度，但係佢哋唔中意。咁但系我中意，咁最后中下中下我赢咗咯， 你赢咗， 我赢咗，咁兴咗嘛？而家兴，而家真系兴红色唇膏、粉红色唇膏、咩唇膏、咩色嘅紫色啊、黑色啊都兴噶啦嘛，咁我咪赢咗 咯。哦，所以佢啱啦。佢只明知道我其實可能重點 是，即係其實我係早㗎，我係最早嗰個嘅。 佢重點係15年要出嚟，咁所以佢而家三年已經話我試緊呢啲裝你睇，我過先到15年係興 咗兩年， 到時就啱數。 其實係啊，真係我有好多嗰啲 makeup 咧，係本身我自己試完之後，跟住冇人做，咁我梗係即係我又有少少怕醜，我又唔做出嚟。但係最後咪又係興咗咁樣咧，係啊。 咁而家公司係會信你嘅， 信㗎啦，佢知㗎， 佢知嘅。 佢而家會俾我揀，佢話你想著邊件？我話呢個，因為呢個我知道我會著到瘦。咁呢個唔得，我知道我屎忽會大嘅，唔會。 你其實你可以 ，sorry，sorry， 你聽得出佢一個好率性嘅一個 嚇。anyway， 真係嘅，每一次我哋有嗰啲即係可能 events， 佢俾啲衫我啊，我已經係可能因為有啲係深圳姐嘅啲衫。咁我但係我又要做嘢，我唔可以上深圳，所以有陣時 就睇咗款先啦，係 啊，睇咗款咯咁樣。 哦， 但我已經知道我自己想，即係我有好多做人多數都係我自己嘅。 係，咁自己入咗行最有冇啲好唔習慣嘅地方個開頭？即係開頭點解咁得意呢個 business？ 即係你開頭你睇我 譬如要講 pat pat， 唔係呢啲啦，呢個另外一個啦。 可能係啊，我唔明喎咁樣嘅嘢咁啊。 唔明，其實開頭唔明咯，但慢慢就 了解， 了解曬， 因為始終係。 但有陣時我太 hyper， 我唔知自己，你知啊？ 我知， 係啊，係咯，係咯。 我哋盡量唔希望 trick 到嗰方面嘅你。 你暫時為止試過，即係我哋所謂嘅闖過禍咩咧？即係你公司翻到去真係同你，你下次真係唔可以再咁啦咁啊！ 有，跟住就 OK。但係 OK， 我唔可以 guarantee 咯。 我反叛嘅少女， 係啦，我會 OK。OK， 咁嗰次系咩事？ 讲唔讲得嘅先？嗰个系， 咪就系上次同 Eric 嗰阵时咯。我系我可唔可以讲噶？唔讲得 咩啊？咁嗰次你用错咗个字啫嘛。 咪就 系 嗰啲咯。 嗰个字系唔出得街嘅。 唔系出得街， 因为 Yuki 系 量词。 因为 Yuki 系即系 Yuki 系佢帮我去 organize 所有嘢啦。咁佢同我讲， 即系佢公司嘅同事啊。 系啦，跟住之后佢就会同我讲话，有阵时咧，你讲你太 hyper 嘅时候，我唔知你几时会爆粗。佢成日好惊，即系我系太，跟住就讲咗出嚟。但系就唔系嘅，即系我个脑好快，但系今次快咗少，唔系即系。 即系佢形容系男朋友，咁佢咪用我哋 有两次 有 哥 男朋友，但系佢用咗一个 另一个企喺边嘅，都系企喺边嘅， 阿 fish， 对住 fish， 系啦咁样嘅，唔系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其实， 但系嗰啲嚟嘅， 因为头先你讲嗰个咦嗰个就仲犀利， 因为。我越嚟越犀利啊！你唔好同我讲到咁 hyper， 系我太 relax 我对住你哋， 即系有份率性咯。 佢系 唔系一个即系唔系谂住包装，所以咁样讲嘅，而系因为大多数香港嘅 artist， 特别系女歌手或者女明星， 系比较斯文噶嘛。 系啦，即系或者佢哋公司都，或者佢哋自动 喺面前啫，系咪啊？其实 咁我唔够胆咁样 comment 人哋啦，因为会得罪好多人嘅。 你见到我完全冇参与嗰个讨论啦。 系 啦，喂！但系要今日咧，请阿 Shumika 阿黄宇希上嚟咧，就喺头先听咗佢上年嗰首自由嘢啦。咁同埋因为咧，就系佢有新歌跑台嘅，系啦。咁上嚟梗系要介绍啦，系啦，狠心的交叉， 系啊， 一个交叉可以点样狠心法咧？请问 好大力咁样打？ 唔系啊，其实狠心交叉佢应该个意思系因为系真系好似同佢 no 咁样 decline 咗佢咯，就好似 一个好决绝嘅 决绝嘅 要你咁样，跟住之后就一个 X 咯， 系。本身是什么是个故事是个男仔有外遇。 是啊，其实是因为个男仔不喜欢个女仔，其实很 normal 的，即是可能可以 touch 到很多人的。咁其实是那个女仔就很喜欢个男仔啦，咁但是那个男 嗰、 那个 男仔 呢是啦、啊、那个男仔呢就喜欢了第二个。咁那个女仔呢就知道了佢喜欢了第二个啦，咁所以那个女仔呢哎呀好难啊，跟住之后呢所以呢那个女仔呢就又唔好似唔想离开佢，好似知道咗佢系咁样， 哦、 但系都唔想离开 地啊， 系啊，所以就黐身啦。咁最后嗰个男仔咧就可能顶唔顺佢咧，咁就 講到真係要搬埋屋走咁樣咯。 哦， 係啦，但所以個女仔就完全覺得嗰個男仔係好 俾咗個狠心去交翻自己， 係啦，就係、是、咁樣。 我知道有咩方法令到佢可以即係、言語上可以係少啲出錯嘅機會， 講嘢慢啲咯， 學多啲四字詞語， 例如咧， 例如頭先我哋頭先啱我講嗰個叫咩？即係 講咩？ 死心塌地啊！咁 死心塌地。 你完全唔知系咩意思咧？ 死心塌地系咪即咁样？ 系啊系啊， 咁样。我系咁嘅，我讲嘢咧，一系就动作啦，一系就嗰啲 发声嗰啲。 系啊，即系例如 即刻上掌门人嗰啲， 即系嗰啲系我嗰啲。系啊，或者嗰啲即系例如佢咧，砰一声，砰咁样咧。要咁樣，所以我做歌都係咁，我同人哋合作，我都係可唔可以加少少跟住佢就明㗎啦。同埋嗰啲咁樣，跟住佢就哦呢啲，跟住最後就 火星 話，係啊係啊，但係佢明㗎喎，所以我係啊，所以我好奇怪。 我想問 S 係咩嚟㗎？ 即係可能首歌之前，跟住會有啲風啦 ，before 嗰個砰嘟嘟嘟嘟之前，總之，哎呀，我哋要合作得多嘅，你先明㗎。好 crazy 噶，但系你明我讲咩先？首歌之前咧有啲风，跟住静一阵，跟住先至入歌，噔噔噔咁样，系嗰啲嘢，佢哋明噶啦。总之，唔系高潮拖嚟嗰个，你整到咁样咯。但其实唔系 厕所， 咁样唔系咁样， 同有乜分别啊？ 你头先系。你唔 係頭先，頭先係個 H 多啲嘅。 你靜啊！你靜啊！你靜！你嗱，你而家靜。 如果我係咁，如果 好啲咯。你頭先唔係咁嘅真，佢頭先係真係咁樣噶嘛，係咪啊？似啲嘢咯。 分別啊！ 但係我嗰啲真係即係要離開個麥要。 哦，咁样嘅， 咁样嘅系。 有冇人曾经同黄雨希你讲话，我同你沟通唔到噶？其实 冇啊，沟通到噶。佢哋觉得系 real 啲噶，即系觉得哦，更加明咯。做埋个动作俾佢睇，仲唔明？ 哦，我系即系音乐人嗰啲声系唔同啊。 我唔知 即系佢哋会，因为佢哋 唔系。如果我讲佢哋明嘅，可能如果其他人讲冇人明。 系，我谂 系啊。我讲我人哋应该明，即系你哋都明啊。系咪先？ 头先我花啲时间咯， 即系初学嘅， 但会进步系啊系啊， 我哋会 keep 住进步下一次。 系啊系， 真系我觉得吓学多啲四字词语好啊， 咁系易好多，清楚啲。 喂，咁呢首歌系咩？你自己经历嚟噶？ 其实都 你会唔会突然间喊噶？好惊啊！ 唔系啊， 教呢个心智，你啱啱呢个情况叫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啊！而家又止， 欲问佢止。 欲言又止，即系咩？估下，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即系speechless， 唔知讲咩好咁啊？ 啊，即系好想讲，但系又冇讲到。 想讲与唔讲之间， 好似咁样讲易啲啦。 悭好多字，想讲与唔想讲之间就爆字。 咁系有诚意，好似叻啲啊嘛，个人。 你试下。 咁我讲英文啦。 欲言又止，英文系咩？ 跳过咗。 讲英文好似叻啲啊，都 英文都有啲 slang 噶嘛， 系有啲叻咯。I want to say but I didn't say 咁样咧。 呢首歌系咪你嘅故仔？ 其实呢首歌咧，有少少系嘅。本身因为佢嘅歌词唔系咁噶， 系 我同你讲过之前佢嘅歌词咧，其实系狠心的，狠狠的一巴啪咁样。但系后屘型啲嘅有个白字咁样，即好似 feel 得多啲系咪啊？ 有啲痛添啊！ 系啦，哇！呢度太劲，越嚟越热啊！呢度 交叉嚟就可以填好多字喎。 系啦，咁 狠心的冬瓜 都可以啊，其实 狠心的妈妈， 狠心的生虾， 好多好多啦，其实。所以我咪话点样狠心的交叉，就系因为嗰个交叉嗰几个字，就系你哋谂咯，即系你哋自己自由发挥啦。 哦， 系啊，其实本身，所以我咪话。其实呢首歌本身是狠心的 X 噶，谂住写，但其实 X 可以代表好多字噶嘛， 系啊， 即系就好似而家咁样咯。 哦， 系咯， 每次 我唔敢再讲啦，系啦， 狠心的冬瓜 battle 嚟。 Anyway， 头先个 topic 系咩？系咪我嘅？其实如果用翻之前嗰个歌词，其实系嘅。 哦，即系狠心的一巴， 系啊，一巴巴，即系啪啪啪咁样，但系之后就即可能系啊，但系因为我哋想即可能干即原来唔可以咁 crazy 噶嘛，所以就用翻狠心的交叉咯。 哦 ，OK， 咁你之前经历过嗰啲咩故事啊？ 好多噶， 你系咪受伤害嗰个嚟啊？通常 系啊，成日都系女仔，成日都系噶系嘛？你啲男仔真系啊， 最想狠心的一巴咯，香港啦， 我 嘅手已經喺度，已經係你呢啲男仔啊，真係啊。But anyway， 係啊，因為嗰陣時都係好多即係俾人 cheat 完，所以我其實寫咗好多歌嘅。 嗯， 係啊。不過呢首歌有少少係因為人哋寫噶嘛呢首，所以我唔話2015年我全部嗰啲係我 original 嗰啲歌嚟。 OK， 咁真係你到時就 feel 到噶啦。 喂，講單如果最痛嘅一單。 最痛一單， 系啊 ，Wow， 最痛的， 但未痛到你會亂講嘢嘅， 嚇、啊，真係咁樣，即係唔係好痛嘅啫，嗰、那個 中庸之道啦，取嗰、那個 空間啦，老哥， 最痛係。俾人打咪痛咯，系咪啊？ 吓你吓你遇过呢啲咁嘅情况？ 梗系有啦。哦，我同你讲好多，有几我而家澄清翻。OK， 我要同 RTHK 澄清翻。我有记得，我记得我有两次嘅，我系要出嚟同 Baby John 一齐咧去做一个访问，两次出唔到嚟，因为入咗医院两次，跟住人哋就以为我吹水，其实唔系嘅 ，for real。For real， 你嗰陣時 入咗醫院啊，但係冇人敢同你哋講啊嘛 ，Yuki 嗰啲冇同你哋講。 哦， 我哋講音好似冇咪喺度係嘛？ 係啊，你好似係 即係你俾人打啊！ 你做乜嘢？點 解個音樂咁啱靜 咗？冇個演嘅效果， 夾都冇準， 係啊，好準啊！ 點樣打？ 我係好擅長可以達到呢效果，唔好意思。 系啊，其实系咯，其实真系两次，系啊，两次就情，我同人哋讲唔舒服啊嘛，其实唔系咯。 哇，咁最后你点样离开嗰段关系啊？自己 冇，我要逼我自己。其实有几次我系咁翻嚟噶，所以我阿妈都唔知道。我阿妈我嗰阵时住梅窝，你谂下，我梅窝嗰阵俾人 like 威胁咁样啦。 系， 跟住之后我妈咪就，我妈咪就我妈咪就讲笑啫，我唔会喊。跟住之后我妈咪就直情接我，接完咗，我知佢又梅窝入嚟。我妈咪嗰阵时住边度？佢住总之彩虹嗰边啦。 系。 真係特登入嚟接我，佢話 Michael 嗱，我而家真係接你最後一次㗎啦，你唔好再返嚟啦。佢話 yes， 媽咪，我唔返嚟，我唔返嚟。跟住之後，佢一返嚟之後，我你諗下梅窩，你仲要踩單車，我媽咪唔係踩單，佢真係行路過嚟接我，攞曬我啲衫走。佢話唔好再返嚟呢度啦。最後我過幾日咪翻咗嚟，跟住我媽咪都已經放棄曬，係啊，好多嘢㗎，我連我啲朋友都鬧到我已經唔知點。 咁 但係愛情，我係盲目，咁係咁㗎啦。 咁你最后点样可以放弃？因为你唔爱佢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见到有第二个嘛。咁我咪觉得，所以我其实我系好，我系可以放弃嘅。但系只不过唔该，你可唔可以俾我睇到一样嘢，令到我死心？因为我净系喺咁喺度喺人哋耳仔咧。 你唔信嘅？ 即系系咁听埋啲传闻咧，即系又话佢咁样，佢咁样，我睇唔到。我系所以我系一个唔会咁快信任嘅人。我要睇到，我亲眼要睇到或者听到啦。 哇！ 我先至会信咯，我先至会死心。所以我嗰阵时系听我都话I don't care， you know， 好听你就 系 心情。 即我知噶啦，我系逼我自己信，我逼我自己信佢。但系其实最后我自己睇到 ，in my eyes， man， 你知唔知我只眼几大？跟住 睇好呢个睇得好清楚， 夹死你！ 系啊，跟住之后哇，跟住睇到之后咪好 hurt 咯。但系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谂下，如果我唔 hurt 嘅话，我永远都唔会知嘅。即系我永远都唔会死。 但系咪你从呢件事你都冇谂话系咪所有事都一定要喺你嘅眼前？你先覺得係需要做一個了斷，或者先要 即都 有冇改變過你咧？呢樣嘢 邊樣嘢先？ 即你仲係咁樣諗嘅，即你仍然係覺得一定要睇到我先信嘅。 係啊，即如果講緊可能有人唔知講邊嗰個嗰個，我都唔會理嘅，即我唔會睇人嗰啲嚟嘅。即我係真係要聽咗之後我先知咩咯。我唔會啊，真係㗎，係咩啊？唔係嗰啲咯。即我就我聽下算咯。OK。但我唔会问嘅，即系我要睇到，我要睇，我系唔中意歌 声。但所有嘢如果要、okay. 要去见证个真相，咪其实系对自己好痛苦同好残忍嘅事咯。 唔系噶，快啲完咯。即系你讲真嘅，你每一次你次次咁样，即系点讲？你每一次 always like 听呢、這个听嗰、那个，讲真的 like 好 confused。我宁愿即系自己一见到 OK 清楚 confirm 系 OK 咁啊咁咯。 哇， 系啊，呢啲噶嘛。 咁最後就離開咗， 係啊，真係離開咗。 OK， 有冇手尾跟？ 有嘅，其實佢有再有幾次佢，即係我走咗啦，跟住之後佢又係咁喺度翻嚟啦，跟住之後我有心情爆炸。但係最後我已經係即係我要我嗰陣時就諗到我自己嘅 future， 喂，我唔可以再咁樣對我自己， yeah， 即係我唔可以日日都咁樣，真係唔好，因為佢係完全唔 support 我唱歌㗎。係，佢直情係唔會俾我出。即可能唔中意你咁樣，唔中意你拍 MV 有個男仔，一定要係我，哇，你好靚仔噶， 唔好咁問 啊呢一個真 係，係啊，即 系几次都系咁样咯。咁之后好唔 support 我公司就系 crazy， 即系直情系同佢系唔 friend 噶。 O K， 系啊。 哇，咁好彩你甩，你又够坚定。 系啊，我啲 friend 都话，如果佢真系 support， 如果佢真系爱你，佢系会 support him from every single step。哇，佢做 bar，he works in a bar，he manage， 佢系 manage 一个 bar 嘅。 系，唔使透露太多嘢。 我都。我 跟你講 下， 我係我， 唔係啊 ，but then like you know， 我係有 support 佢， yeah. 就算呢啲係危險，即係可能你知道人哋做嗰行係唔安全噶嘛，起碼我真係超級無敵安全，我做乜嘢即係頂都咪俾人影，你咪會知咯，仲好添啊，係咪啊 ？But then、 okay.。 系咯，我唔明啊！佢系好唔 support 我啦，又唔同我啲 family 又唔夹，所以我先至开始觉得，喂呢、這个男仔啱唔啱我咧？因为佢好似得我同佢系啱嘅，但系全部都好似唔啱啊！跟住我全部嘅嘢又唔啱啊，佢又唔啱咁样。 咁好啦，咁 所以其实有阵时候你就算爱一个人，唔代表一定要一齐嘅。呢、這个系我自己证明咗，即系你爱佢，你爱佢，你咪 be happy for him 咯。 Okay. 你唔一定要同佢一齐，因为唔啱就唔啱，你点样都唔啱噶啦，真系系啊！ 好坚定，我信 ，yes， 冇讲错。 好少听个歌手上嚟，唯有冇讲错嘢而欢呼 开心啊，觉得 更加快乐， 几大力。 咁但系好啊，即系起码你搣甩咗之后啊，即系行好运噶啦之后， 系啊， 如果所有都好噶啦咁样。 唔系啊，佢而家都仲有烦我有阵时， 唔好理佢啦嘛。 而家系我哋狠心啲交叉佢，你明唔明啊？佢俾我。 喂，咁而家前后即系由上年自由嘢啦，即系真系当系自己 solo 嘅 project， 唔系唱电影嘅歌啦吓。跟住今年啦，狠心啲交叉，咁系咪？我哋系咪应该会期待黄雨希会有一张嘅碟系筹备紧定系点样噶？ 碟应该就会有嘅，但系我都讲咗话，我想慢慢，因为你知道其实而家系好难 sell 碟啦，真系又有 iTunes、Internet 嗰啲嘢，所以其实我系想好俾心机去做一个碟，包得好靓嘅，就好似一个礼物咁样去送俾大家。我想人哋买我嘅碟。系因为佢哋支持我而觉得好值得啦！哇，佢呢首歌真系好正，我哋会买，因为我撑你咁样。 O K， 好坚定，我撑你。 系啊，如果呢个系一个 live 出系好玩啲嘅，你会见到我呢啲动作啊，跳嚟跳去啊，打关到嗰啲嘢嘅。但系今日大家净系可以听到我哋把声。Sorry， 如果用一个声效，我哋 round up 啦吓，用一个声效去到代表呢首歌，迎接狠心的交叉，即系代表呢首歌。 嗯， 你觉得系一个咩嘅声效？ 声即咩叫声效啊？ 即系头先咁样啫，即系哇！呢首歌真系好听到咁样。 嘟嘟 X 啊嘛， 嘟嘟 咁样噶嘛， 听下呢首嗯 狠心的， 好听到嘟嘟。 多谢晒你，黄雨希今日。 Thank you。 路已尽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误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像鲜花，狠狠都灼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我狠狠的交叉，如有疮疤，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牵挂，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还有下期成为习惯，画上今天的交叉，已结尾吗？你赶到今晚帮身家，谁领你放弃哑巴？好赶了。对话没答话，奉献动听话，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晚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趣味化繁，因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 I gave you all that I've got till I had nothing left in myself. I don't wanna hate mysel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特首梁振英话，为表示特区政府嘅决心，向财政司司长为退休保障攞500亿，希望做好退休保障。被问到喺施政报告当中开出多张期票，系咪为连任铺路？梁振英笑言，并冇考虑连任嘅问题，措施希望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利。对于在施政报告中涉及输入外劳的问题，会不会担心流失工联会的支持？他说香港长期欠缺建造业工人，无论怎样优化输入外劳计划，都一定以本地工人的就业优先，但希望建造业的工会能够为香港整体社会利益着想去解决问题。施政报告提出明日起暂停推行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政府消息人士话，暂停计划同股市、楼市过热无关，强调现时政府需要人才而非资金。消息人士又话，计划2003年推出嘅时候，目的系吸引资金、刺激投资。到目前为止，计划已经批出25000个申请，现时仍然有12000个申请等候审批，有关申请不受影响。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放宽输入内地人才同优秀人才入境等计划嘅逗留安排。消息话，申请人如果已经有2年期嘅工作合约，首次申请嘅时候逗留期限可以由1年延长至2年，转工嘅时候亦唔使入境处批准。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认为，施政报告回避深层次问题，例如占领运动同中港矛盾，而对民生问题就以类似派钱的方式应付，无助于香港长治久安，完全不合格。毛孟静就说，梁振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是欠缺基本的政治操守。陈家洛就认为，报告反映政府和年轻人有严重代沟，应该彻底改革青年事务委员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气干燥同较为和暖。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隧道方面咧，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咁啊龙尾塞到油站噶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就暂时系隧道入口多车少少啦。过海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翻过九龙塞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啊，告示打到东行车龙喺下角道去到政府总部啊，好长啊龙尾。西行过海都塞到景隆街嘅，咁啊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道嘅管道中间，不过都唔需要间封住。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渡船街过海塞到窝打路道口。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跑马地马场因为有夜马赛事啦，马场一带啲临时封路改道措施咧，已经系实施紧噶啦。咁如果系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而九龙区方面咧，旺角道近住洗衣阶段因为爆水管影响啊，部分行车线封咗，咁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而新界区咧，屯门公路翻屯门、青龙头啦、深井一带较为多车，而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交通都系开始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退伍军人症系由退伍军人肝菌引起嘅，呢种病菌可以喺自然环境中生存，特别系喺暖水当中。长者、烟民、酗酒者，仲有免疫力较弱的人，会有较高机会因为吸入受污染的雾气而染病。妥善清洁和保养供水系统，有助预防这个病。如果免疫力较弱， 应饮用煲滚的水，同避免使用产生雾气的设备，例如加湿器、淋浴等。 施政报告热点， 政府会在重点文化及娱乐发展区域考虑预留空间发展电影院，并研究如何在土地出售和规划上配合电影院的发展。政府会继续透过四项策略促进电影业的发展：一、鼓励增加港产片的制作量；二、培育制作人才；三、鼓励学生和青年观赏电影，拓展观众群；以及四、在内地、台湾及海外市场宣传及推广香港电影品牌，支持香港影片参与国际影展，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电影融资平台。我们会注资电影发展基金，以配合上述策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交换技能大对决。Acapella 和唱 Super Girls 就懂跳唱，今次合作他们可以互相交换技能，所以 MV 里面不止 Super Girls， Sea All Star 都有跳着唱。作曲编曲监制 Gerald， 填词陈永谦，上榜第七个星期，四粒星星逆流而上，改变他的轨迹，反弹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Super Girls Sea All Star Super Star。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在田径项目有出色表现，是不是一定要自细训练的呢？ 不一定要很小的开始，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到中学这个阶段开始发育才玩田径这个项目。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钟杰良、吕丽瑶请来学界田径400米青年纪录保持者德望学校潘幸维。 我觉得跑400米咧个节奏感比较重要嘅，因为每一段都应该拥有唔同嘅节奏，所以田径上面最难跑嘅项目。 思潮作动嘅金句王系边个？你话咧 ？You can pretend to care, but you cannot pretend to be there。 但唔系咁噶嘛，成日将而家呢个世代成日话咧睇咗当去咗噶。 有啲话认真就输了添，咁你咁认真，胡生。 其实我人都唔好认真嘅啫。总之星期一至五每晚8点，中意嘅咪埋嚟听下咯。思潮作动， 你要明白啊，胡生咧讲期许啊，希望咧嗰啲嘢可以记录落嚟，可以留翻低。 黄天怡嘅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啊，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冇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Give me five。 咁啊，铺咗阿黄英希张相上去啦。咁啊，第二就系阿波成， 我之前嘅任 志刚形象， 任志刚形象啊 ，赢到开行。 系啊，有啲听众咧，佢哋 post 翻任志刚真人个样咧，真系有点而过分啊，似得。 系啊， 我谂唔到点解当年会有一个咁样嘅打扮。 嗯， 我完全想不到啊！即系头先你话会想翻当年啊，见到自己旧相嘅时候， 廿年后嘅打扮， 系啊， 你逆生长喎而家。 我谂起翻而家嘅我嗰个场合应该都唔会咁样样着。嗰阵时因为可能系中学觉得呢个场合好隆重，所以咧你要攞翻啲，即系嗰时你会 套衫唔系重点， 嗰、那个 你个发型 系觉得嗰个位靓先系重点。 你到而家仍然捉错用神，呢个人冇进步过，完全冇进步过，零进步过，佢哋都笑你佢哋。 乜嘢话？好， 给你 dance, tell me what a young man wants. All he wants is a loaf of bread and a needle and a thread. Nine, four, time, two, three, four.

亲爱的黄天怡，你好，写信俾你嘅感觉咧有啲怪怪地啊，因为咧每日五至七我都会听住你把声，然后就会幻想你究竟系乜嘢样。唔使惊，我都系女仔。三年前嘅生日，我爸爸送咗个小型收音机俾我，于是就开始咗我收听电台节目嘅生涯啦。我系一个中四女生，中一嘅时候曾经梦想自己长大之后要成为一位电台 DJ。但是三分钟热度的我呢好快就改变了目标了。而我今次写信给你就是希望跟你分享我的梦想和我的感情事。我小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内向很被动的小朋友，同学们呢都只会跟我打完招呼之后就走开。而我就从来都不敢主动找其他人，也都不敢打搅别人，一直都是独自一个。其实长大之后想成为一位航空交通管制员，或多或少咧都同呢个男仔有啲关系，因为佢系想成为一位飞机师，而咁啱咧，我系一个超级航空迷，而启发我要成为一位航空交通管制员，系多年前我去东京嘅一次旅行。由于当日航班延迟，令到我有好长嘅时间可以望住机场玻璃窗外面一班又一班起飞同埋降落嘅航班。咁就系嗰日，我决定咗要成为一位喺背后默默帮助别人追寻梦想嘅无名英雄。亦即是成为一位航空交通管制员。初中的时候，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又咁啱佢坐喺我隔篱，于是我就同佢分享我的梦想。而最令我想不到的就是，原来佢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飞机师啊！这个男仔咧就一直在我初中生涯当中不断咁样锻炼我对天空的直觉，例如佢会问我今日的能见度是几多啊？嗰间航空公司有几多班客机呢？飞紧嗰只系咩公司同埋咩类型嘅客机啊？经过三年嘅训练，我嘅航空知识真系加深咗好多。于是就系喺嗰种对得内自然就会中意咗嘅情况之下，我习惯咗佢对我嘅关心同埋照顾。不过我向来欠缺安全感同埋经常会谂得太多嘅性格，又慢慢浮现出嚟。但系最令我谂唔到嘅就系、是、星座会为我同佢嘅关系带嚟咗啲嘅矛盾。因为他的星座是会将女人当作艺术品，而这个肯定不是我想要的另一半。而我这个巨蟹女就认为自己配不上他这位天平男。到了现在，修读了综合科学的我，希望可以达成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目标，成为一位 ATC， 也即是航空交通管制员。风或者能够影响航班升降的方向和跑道，但是吹不走我走向未来的路和对未来的憧憬。多谢你打开呢封信，你永远嘅忠实听众，秒秒上。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透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淼淼，你好啊！一路睇你封信咧，一路我就喺度谂，究竟我有几耐冇飞过，冇去旅行，冇嚟过香港机场咧？我其实系好中意香港机场噶，去过好多外地嘅机场，始终都觉得唔够我哋香港好。可能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度系自己嘅屋企，觉得有咩事，应该啲机场同事都有啲人情味啩。每次去完旅行翻到嚟咧，都有一份莫名其妙嘅安全感嘅。希望我再次踏入呢个咁有安全感嘅地方嘅时候，你都会系其中一员啦。我个朋友嘅爸爸细个嘅梦想同你一样，都系做航空界噶。不过佢就系同你嗰个天平男一样，想做飞机师。而触发佢嘅航天梦咧，就系一位人称乔宏叔嘅影星。唔知道以你嘅年纪，识唔识得呢位前辈啦？你做女人四十嗰个有脑退化嘅退役空军呢？你知唔知啊？乔宏叔抗战嘅时候咧，就立志要做飞机师，保家卫国嘅。虽然佢加入唔到当年嘅幼年空军学校，但系最后佢都考咗飞行执照。而佢最神奇嘅飞行事迹咧，就应该要数翻七八年嘅时候啦。佢同另一个飞行员喺启德嗰度谂住飞去石岗，途中咧机件故障，喺大帽山嗰度爆炸。但系呢两个人竟然唔单止大难不死，仲只系受咗轻伤啫，真系要感谢主啦！啊，系啊，佢系教徒嚟噶，90年代咧就试过揸住佢嘅小型飞机去到美国一啲小镇嗰度报道。点解我知咁多？我唔会咁老土咁答你话，因为我都系揸飞机嘅咯，而系我系睇过一本书叫做《香港航空百年》，入面有好多关于香港飞行嘅历史嘅。咁其中一章咧就系关于乔宏叔嘅。嗱，你同你暗恋嗰个天平男系嘛，去揾呢本书，增进你哋嘅航空知识之余，又可以增进感情，一箭双雕，今次益你啊呢条桥。嗱，虽然我朋友嘅爸爸讲翻先吓，最后佢系做唔到飞机师嘅，但系喺佢同我朋友嘅一段父女对话入边咧，又令我啊谂到另一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佢话当年咧，如果唔系因为想好似乔宏叔咁样做机师嘅话咧，应该就冇咁俾心机读书，亦即系话佢而家个女，我个朋友亦都唔会有好啲嘅生活环境啦。咁好神奇啊！我觉得就系人生有好多意外，你唔知道你原本朝住嗰个目标方向，最后达唔达到？但系喺嗰个过程入边咧，你可能遇着其他事、其他人，会从此改写你嘅一生。为住一个目标努力进发，就算唔成功，似乎都可以成为另一个更加好嘅自己。每个人嘅梦想咧，可能都会有一件启蒙嘅事情，或者一个启蒙老师。譬如我朋友嘅爸爸就系因为乔宏叔啦，一个好远嘅偶像嚟嘅。咁而你咧，好好彩，你既有启蒙事件，又有启蒙老师。启蒙事件就系你话啊，嗰阵时喺东京机场遇上航班延误啦。咁而你启蒙老师咧，又咁啱系你嘅同学仔，仲成日训练你嘅天空直觉。年纪相近，志趣又相投，难免作为少女嘅你系动心嘅。我唔识星座噶，我唔知道巨蟹同天蝎系咪真系一定唔夹。但系我觉得就算最后成为唔到情侣咧，都一啲都唔可惜啊。因为喺你嘅生命上面咧，遇上呢一位咁志趣相投，大家都想喺航空界发展嘅朋友，将来你大个咗，无论你做唔做到都好啦，你回想翻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几开心几特别嘅回忆嚟嘅。当然啦，能够喺同一片嘅天空之下守护住空气中嘅和平，真系听落去都觉得浪漫啊！咁咪当住系先咯，将呢一份浪漫稍微停留，盘旋喺你今天嘅回忆当中，系咪好有诗意呢？我咁样讲，系啊，我比较倾向将生命入边嘅事咧，系尽量浪漫化一啲啦，咁样令到咧，即系个人生美好啲啊嘛。你可以选择唔相信嘅，你可以认为啊，遇上某一个人只系一个偶然嚟嘅啫。但系有一样嘢你真系要信，就系、是、无论边一个人打开咗你呢度航空之门都好啦。记住，修行是在个人的。将来你有没有跟这位男生发展，他有没有成为飞机师，有没有坐在你隔离训练你的天空直觉，其实都不可以成为左右到你梦想结果的一个原因来的。因为达成梦想从来都不会是偶然和巧合，只会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所以加油啊！